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擠塞，龍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石門村；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欣怡花園。路面情況在九龍方面，界限街去觀塘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咧就比較擠塞，龍尾排到去彌敦道。另外振華道去翻牛頭角道方向咧都係擠塞，車龍排到去樂雅苑對出。新清水灣道落平石，龍尾就彩雲村。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擠塞，龍尾果欄。在新界區，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一段車多，龍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另外元朗的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御豪山莊一段慢車，龍尾在水邊圍交匯處。青山公路的青山灣段來回方向近住珠海學院就比較擠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都系车多，龙尾喺天富海湾。咁提提大家啦，佐敦嘅宝灵街由于有爆水管，介乎上海街至到庙街嘅一段宝灵街仍然系全线封闭。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有语音指示，任何人未学过都适用， AED 睇得到用得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考虑额外采购扑热息痛类药物，预留俾有需要市民。立法会议员邓家彪： 唔好话用经济嚟做因选啦，对接嘅对象就系学校啦，或者系地区康健中心嗰度系比较好嘅切入点。 医护行者李家豪： 市民收到药物，佢对个药物嘅理解、用途，呢一刻佢系咪需要用，系需要清楚嘅教育。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第二季 单元一垃圾屋。 喂喂喂，你们在我门口做什么啊？跟我走啊，走啊。 嗱，他回来了。 取伯，取伯你好啊，可不可以跟你谈两句啊？ 一个二个都走开，走 啊。取伯，取伯，取伯。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1月11日最低工资由每小时37.5元增至40元，最快5月实施。 东涌线沿线获准兴建，预计2029年完工。 新增9379宗确诊，多75名患者离世。 中国驻日本使领馆暂停审发日本公民赴华普通签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2，你哋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近期有啲报道都提到啊，本港出现部分嘅药物，包括扑热息痛成分嘅药物咧，有一啲嘅短缺嘅情况。行政长官李家超咧，寻日喺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咧，就见记者提到咧，就系政府正系同药厂沟通，或者会对药房咧系售卖特定嘅药物咧设自律性限制，又话咧仍然存在立法规管嘅可能。不过都话咧，最好就仍然系可以透过啦达成共同协议去解决呢个可能出现嘅问题。咁啊，资料商会同埋一啲本地嘅药厂代表咧，喺上个礼拜五咧，其实曾经同政府当局啦、卫生署嘅药物办公室咧系举行呢个视像嘅会议嘅，有啲乜嘢共识系得出嚟咧？所谓自律性限制，其实即系药房要做啲乜嘢，又点样落实到咧？请呢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港九药房总商会副理事长张德荣，早晨。 系早晨，早晨， 早晨，张德荣，可唔可以讲下系咪其实同政府方面药房嘅代表又同政府方面系有倾过嘅？当时系有啲咩共识得出嚟嘅？ 其实上个星期五咧，药物办公室就邀请咗我哋四个商会咧，就同佢开个视像会议嘅。咁除咗我哋药房商会之外咧，仲有本地嘅药厂制造商会啦，个分销商嘅商会啦，同埋入口商嘅商会。咁應該就已經涵括咗藥物喺香港入口製造同埋銷售嗰個嘅範疇㗎啦。 咁喺會上大家都傾咗關於最近比較熱門嘅就係嗰、那個撲熱息痛，撲熱息痛嗰個嘅藥物銷售存量啊，同埋開始有一啲比較多人關注嘅，就好似譬如止咳藥啊，嗰、那個喉糖類啊，或者係甚至傷風感冒同埋止瀉藥呢啲幾樣嘢咧。就大家傾一傾嗰、那個存量，同埋大家有啲咩睇法咁樣。 實際有啲咩措施傾咗出嚟，話係有一個共識去維持翻呢一啲藥物嘅供應。特首提到嘅所謂自律性限制，其實係點理解咧？即係咩意思咧？ 喺會上咧，其實我哋就都提咗對早日啊盧教授所提到嘅話排除最後會規立法規管。就是話買方同埋賣方都有責任咁樣，咁我哋就當時都要會問過究竟嗰、那個立法規管嗰、那個詳情會點樣？會唔會係將呢一啲藥物當做一個叫做處方藥嘅做法？咁啊變咗要由市民要有醫生紙去藥房才可以配到藥，咁樣咧就可以規管到買同埋賣啦。咁但係我哋覺得呢一個辦法就覺得唔係唔可取嘅。其實因為呢一隻藥咧喺今年嘅十月已經開始就會有規管嘅，就係話有只係會有藥房同埋呢個註冊嘅藥行先可以售賣。咁嗰個監管嘅情況咧就應該冇問題嘅。 咁但我知頭先另一個問題咧，所謂如果唔做立法嘅方法，自律性限制係咪你哋得出嘅結論咧？咩叫自律性限制？藥房係實際點做咧？ 其實大家嗰個意向都係傾向唔盡量唔好以立法嘅形式去規管啦。咁大家都係話，如果係可以以一個勸喻或者係自律性嘅方式咧，反而較為可行嘅。咁因為我哋對我哋自己會員嘅藥房咧，嗰、那個聯繫會比較緊密嘅，咁佢哋亦都係對商會嗰、那個比較尊重，同埋嗰啲建議都比較容易遵從一啲嘅。咁雖然話我哋未必係代表曬全港所有嘅藥房啦，咁、 okay. 但係我哋已經佔咗大概一半到嘅藥房會員嘅啦。咁但係如果其他嗰啲嘅即係個別嘅藥房咧，我諗就要靠一靠可能衞生署嗰邊。多少少嘅宣傳會幫一幫手啦。 OK， 即係你哋會同啲會員講點樣做一個自律性嘅即係限制咁樣，跟你啲會員就聽咁。你意思係咁啦？但我想知啦，即係實際所謂自律性限制係點樣啊？即係限住啲藥房自己就唔好向某一個嘅顧客或者一個顧客就買某一個數量嘅藥，定係話某一啲藥就唔可以買咁多俾啲客，係限住啲藥啊嘅數量啊，定係即係某一啲藥定係全部藥都唔可以買到某一個嘅數量啊？定係都要做一啲登記嘅？譬如啲客嚟到嘅時候係會點樣做咧？實際嗰個自律性嘅限制？ 其實當日傾嘅咧就係有兩個層面嘅，即係話個供應商嗰方面就唔好話將佢哋嘅存貨即係只係賣俾某幾間特定嘅售賣商啦，或者係我哋叫藥房或者係連鎖嘅藥房。 會咁嘅咩？即係會個藥廠自己淨係俾部分嘅藥俾某一啲嘅藥房嘅咩？ 佢哋會有個優先次序咯。咁啊，即係大家當時傾起嘅就唔希望會有，即係話有個一到咗貨就唔好些藥房就優先。咁其實應該就喺所有嘅比較平均一啲，就社區藥房都應該要有。咁等市民咧就喺市面上見到呢隻產品，就其實好多間都有㗎啦。咁大家就唔會有一個恐慌性去追求呢樣嘢。咁另外第二個層面就會係喺我哋零售嗰方面，咁我哋就比較作為前線咧，就要係適量，即係講係適量要先就可以個數量咧賣俾啲顧客。其實適量咧，其實喺我哋嘅理解就話，如果一個客人買入嚟買大約兩盒至三盒，呢個係一個合理自用嘅數量嘅。如果佢係話超過呢個數量咧，就譬如買成十盒、二十盒咁樣。其實呢個就唔係一般自用嘅顧客，咁呢啲就可能攞嚟炒賣，甚至係幫人哋買 翻去國內去幾親友呢類嘅。 Okay. 所以呢個兩三盒嘅適當數量呢一個係已經係一個共識。我想知道係咪個數量會再傾啊，定係即係下一步會點做啦？喺個數量度會點樣傾啦？同埋究竟幾時落實呢個自律性嘅限制喺藥房嗰度真係會限住啲客唔可以買到某一個嘅數量嘅藥咧？咁 暫時因為講個數量嗰方面兩三盒嘅。就只不過是我哋提出嘅，咁藥物辦公室都聽咗我哋嘅意見，咁就我未知佢會係採用某一個會唔會定實一個數量嘅決定，至於係話實施日期咧，當時係冇傾過嘅，不過只不過係話要求咧，即係我哋作為前線嘅，就可以盡量如果有啲市場上面有啲咩異動。就突然間邊樣嘢需求突然間飆升咧，就希望通知翻藥物辦公室咁樣。 所以你哋而家下一步係點啊？係再同業界傾啊，定係都要再同政府去傾，去落實呢個自律性限制咧？ 自律性限制咧，就我哋商會就會同翻我哋會員去傾噶啦。咁但係就話需唔需要簽任何嘅約章啊，或者乜嘢咧？咁暫時就未曾傾到呢度嘅。咁但係我哋本身對藥房會員嗰度咧，就不嬲都有個指引嘅，就話唔好將一啲藥物，即係有突發性嘅時候咧，就將佢好似囤積啊，或者係賣俾全部賣曬俾一兩個客人啊。 有冇了解到真係有啲藥房有囤積啲藥物咧？又 囤積方面，暫時我哋都唔見，未冇乜點見到。系啊，即系只不过系话好多时都会系要求啲会员咧就话唔好话卖晒俾某一个人，希望多啲人可以买到咁，对佢将来嗰个街坊嘅生意都有帮助。 近日嗰个药物供应情况点啊？系咪都翻晒啲货，定系都系差唔多，同之前都仍然有一啲缺货嘅情况咧？都系 供应就比较充足咗啦，甚至早排比较缺货嗰、那个。某個品牌都已經開始在市面上咧，佢可以供應到啦。咁同埋係我哋感覺到咧，就係話喺呢個假期之後，入嚟我哋前線藥房呢一邊購買藥物嘅，即係抗炎息痛類嘅咧嘅數量係少咗嘅，即係個詢問係少咗嘅。以往嚟講咧，就譬如十個入嚟嘅客人都七個至八個都係問嗰啲嘢噶啦。 Okay. 但是在这个假期后呢就只不过大约两三个会询问这件事。 我见有些报章说有些药房仍然说买十盒或者大量的买药买十盒呢或者买多些的量呢就会有一些优惠。有没有看过这些情况又觉得这个情况是不是都不是很理想还是怎样呢 这是一个促销的手法啦，其实我们就不是那么建议这件事的。其实药物储存太多在家其实 是不作用。 OK， 好啊，同张德荣倾到呢度先。张德荣咧就系港九药房总商会副理事长啦，讲到特首李家超都提到咧，或者咧系会对一啲药房咧系卖一啲特定药物咧系可以设一个自律性嘅限制嘅。咁头先都提到话都要同业界再倾啦，佢哋咁。而家先休息一阵先。 啲人话咧做 gym 同埋踢波咧就唔会生得高噶啦，系咪真噶？ 一日可唔可以食超过两只蛋呢？ 大家好，我是 Kelvin Zhang 眼科专科医生。 我是侯君祥皮肤科专科医生。 我是 JC 营养学家。 我是 Dr. Eric Poon， 我是一位运动科学系博士。 我是颜宝伦全科家庭医生。 我是 Dr. Clara Wong 骨科专科医生。 健康资讯长知识，精灵医学 Take Away。 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是究竟可以在哪里看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南韓咧喺今個月2號開始要求從中國內地入境旅客咧係喺出發之前同埋抵境之後咧係要接受一個核酸檢測啦。內地航班亦都只可以用到仁川國際機場。喺當日起至到1月底咧，亦都暫停向中方人員咧係簽發幾類嘅短期簽證。內地尋日都公布啦，即係起係暫停咧係簽發韓國公民去到內地嘅短期簽證。咁同一日咧，南韓見到佢都公布啊，就話即日起。至到下個月底，即係尋日開始去到下個月底咧，限制埋港澳航班都只可以喺仁川首爾仁川嘅國際機場嗰度降落，同時都禁止咧一啲港澳旅客咧喺仁川嘅機場係轉內陸機咧去到釜山啦，以及係濟州等等嘅城市。嗱，呢一個對於一啲嘅旅行團啊，或者啲對旅行嘅人士嚟講嘅影響有幾大咧？一啲嘅旅行社又會點處理今次呢一個嘅變動咧？政策上面又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外遊旅行團代理商協。会主席苏志扬，早晨。 早晨，早晨，主持。 早晨，苏志扬。头先提到呢一个南韩对于港澳航班嘅呢一个限制，只可以喺仁川机场降落啫。对旅行社嚟讲，个影响有几大啊？呢个？ 如果针对旅行团方面咧，因为香港嘅旅行团去韩国咧，基本上九成以上咧都系喺仁川机场降落嘅。咁、所以喺旅行团嗰度影响性，相信就唔系好大嘅啫。但相对可能会有啲自由行啦，我相信自由行嘅旅客会多少少啦，因为香港依家都有直航嘅航班，虽然唔多，系有飞落去釜山同埋济州呢两个城市嘅。咁如果呢个政策之下咧，会影响到小部分嘅旅行团啦，同埋我相信大部分一啲自由行嘅旅客咧，就影响行程咧，要可能要改变佢个旅行计划。我相信对自由行嘅旅客嘅影响会大啲，因为我相信好多系又订咗酒店啦。咁你航班而家唔落得去，去酒店可以取唔取消到呢？咁呢个一个问题。咁或者头先你刚才讲到啦，转机。咁而家我哋睇到个消息话，佢唔可以喺仁川机场转机，即係我哋香港去咗仁川，仁川机场又唔转得机落去釜山或者济州呢两个城市。咁其实亦都好多转机，其实喺金浦机场转㗎，即係入返市区个旧机场啦。咁系咪会牵涉埋金浦都唔转得呢？咁我哋都喺度想厘清緊依家个情况系点，我哋业界。 但系知唔知业界知唔知有冇话几多旅行团因为今次呢个改动而要取消呢？又 嗱，我琴日听到有，即系琴日我哋啱啱业界有开个会啦，就听到有几个旅行团啦系去济州岛嘅。咁但系依家个情况系，咁我哋未掌握到究竟系直航济州定系经呢个仁川啦，或者金浦机场转去济州。但我相信影響的旅行團就不會很多嘅啫。 即係暫時，尋日都有討論到可能用其他嘅交通嘅方式，就算喺仁川唔能夠直接轉內陸機，可能考慮頭先話金浦或者搭船，有啲見講法話可以搭高鐵或者船去釜山同埋濟州啊嘛，係咪都有傾到類似？ 釜山就可以搭車嘅，其實仲有鐵路添，係咪先啦？但濟州島如果坐船就唔係幾正常啦，因為好遠嘅地方同埋。都風浪好大個咯，覺得呢樣嘢就可能性唔大嘅啦。 對於旅行社嚟講，如果真係改用其他交通工具，成個行程係咪都打亂得好緊要嘅咧？或者成個行程要長好多先至可以滿足到咧？因為你多咗呢啲交通嘛，都要係嘛？ 如果正常做法，如果佢真係一個純濟州團，我相信取消嘅機會應該係好大嘅啦，因為其實唔會有大個交通去取代嘅。咁如果咧釜山團，但我掌握唔到話，依家釜山團啦，剩下。但如果真係有釜山團嘅個替代嘅方式，我相信係飛仁川，然之後係坐陸路嘅交通火車或者係旅遊巴過去啦。咁依然係可以嘅。咁但係我相信影響最大，我哋業界睇到可能一啲未必係經過旅行社購買嘅自由行旅客啦，可能係自己購買自由行嘅旅客，因為我相信嚟緊有春節啊，為數亦都有一定嘅數字。 整體今次呢一啲改動啦，對於香港人呢啲嘅旅客去到韓國嗰個意欲有幾大影響咧？你自己覺得？ 暫時應該我覺得就唔係太大，除非仁川都話唔得就大啦。其實就等於唔使去啦，係咪先啦？咁希望呢、這個韓國呢個政策對香港人咧係一個短期嘅措施啦。因為始終兩地嗰個旅遊嗰個頻繁度係好大嘅，韓國同香港。咁唔希望影響香港人嘅對去韓國嘅意欲啦，希望一個短期嘅措施啦，亦都最好嘅取消翻佢啦，係咪？ 暫時呢個措施就話去到月底嘅，你估計會唔會有機會延長？如果有延長嘅話，即係可能去到下個月底啊，即係二月底。如果再延長，就可能去到三月嘅咯。對於韓國嘅一啲旅行團嚟講，會唔會影響更大咧？又

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華都花園至到元朗公路福亨村一段都是行車緩慢，大埔公路出九龍近住沙田新城至廣場一段擠塞，龍尾在馬場對出，後少少那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龍方向左轉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線車多，龍尾就在天富海灣，清水灣到去清水灣方向近住銀影路一段車多，龍尾就在西貢公路近住鄭直之中學對出。提一提你啦，紅磡的學園東街也較早前有緊急維修，學園東街去馬頭圍道方向介乎紅磡道至到文樂街一段仍然是全線封閉，紅磡道去土瓜灣方向的車不能夠左轉入去學園東街。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一轉身， 2023年開心日報有新主持。 大家好，我是同学仔倾下偈的 Sam 梁柏谦，我呢就毕业于香港城市大学的社会科学系。社会科学对我来讲是一种对社会的深层次了解。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联系开心每一天。 国剧830深居。海清、童瑶、张仲文、冯绍峰领衔主演， 导演多次同与顾青如年龄相约，做金融、做投行的上海女性进行采访，了解他们的生活、气质等等，好让顾青如的角色更立体。 国剧830深居，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2023年1月11日，最低工资由每小时37.5增至40元，最快5月实施。 东涌线沿线获准兴建，预计2029年完工。 新增9379宗确诊，多75名患者离世。 中国驻日本使领馆暂停审发日本公民赴华普通签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40，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头先讲到咧，南韩咧系寻日公布即日起至到下个月底限制港澳嘅航班，只可以喺首尔仁川国际机场降落啦，同时都禁止啲港澳旅客咧喺仁川系转内陆机去到去釜山或者系济州等等嘅其他城市嘅。自己点睇会唔会都影响去南韩嘅一啲香港旅客咧？18723讲下你嘅睇法。香港快运就话今日至到下个月底有39班咧系去受限航点嘅航班咧系估计要受到影响。特区发言人咧，寻日就发声明，就话呢一个嘅限制唔合理，已经随即去信南韩国当局啦，系并且联系咧韩国驻港总领事馆咧，系表达强烈关注，严正要求对方系取消有关嘅这个限制。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1。另外咧，有关于就系法定最低工资咧，就系寻日啊，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接纳最低工资委员会嘅建议，最低工资咧将会由而家时薪37.5咧系加到去40元，加幅嚟讲系2.5啦，亦都系百分率嚟计就系6.7%嘅，就话喺今个月18日啦，交去立法会审议，如果立法会通过嘅话咧，经修订嘅法定最低工资咧就会喺今年5月1日咧系实施嘅咁。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咧就提到话，经审慎嘅考虑啦，政府系认为委员会已经进行全面同埋持平嘅讨论，亦都提到话委员会嘅建议系喺防止工资过低啦，同埋尽量减少低薪职位嘅流失呢个目标之间系取得适当嘅平衡，并且系同时咧系顾及到维持香港嘅经济发展同埋系竞争力嘅咁。点睇呢一个最低工资加到去40元呢一个嘅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嘅呢一个嘅建议咧，佢接纳咗咧咁。18723欢迎大家打嚟嘅，有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早晨。 是你好，早晨。 早晨，林振声。法定最低工资37.5，而家话系可以应该系加到40元啦。你自己点睇呢一个40元嘅水平，又系咪劳工界可以接纳到嘅水平咧？ 我哋就覺得如果你話只係睇呢兩年嘅情況咧，咁今次都加咗兩個半啦，同埋個百分率都去到 6.7%， 咁其實因為呢兩年嘅通脹都係緩和啦，即係如果你睇基本通脹率咧，就都係 1.幾%一年。咁但係咧，有啲同基層開支相關嘅一啲項目咧，就似乎升幅都比較多嘅。咁譬如話甲類消費物價指數裏面有啲食物啊、外出用膳啊，或者係電費啊、原料價格啊，呢啲都係即係3% 啊、4% 一年咁樣。咁拉雲嚟計，即係如果呢兩年嘅即係通脹啊、物價嘅升幅啊，其實都係可以追得到嘅。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因為依家嗰個時薪37.5%咧，其實就係2019年5月開始實施嘅，即係話上一次兩年前咧，政府就凍結過。咁如果計翻4年嚟嗰個情況咧，就我哋就覺得加翻到40蚊咧，都係追唔翻啦。咁因為即係呢個係打工仔好直接嘅感受嚟噶嘛，即係可能即係4年前你去茶餐廳食飯，咁同依家都已經唔同啦。依家普通嘅一個午餐茶餐廳，講緊好普通嗰啲午餐都去到50蚊，咁變咗即係做一個鐘都食唔到一餐飯。咁就即係我哋覺得今次咧主要就係考慮翻過往兩年嗰個情況，但係似乎咧政府就真係冇考慮過譬如上一次凍結，咁2020年、2021年雖然話有疫情，但係都有通脹啦，係咪可以都追得翻咧？咁似乎今次咧就只係考慮呢兩年咯，就冇特別再考慮之前嗰啲情況。 嗯，因為睇數字嚟講，就係上年十一月就累計2019年去到上年十一月咧，累計通脹就5.4%，今次最低工資6.7%嘅咁。如果就咁睇呢一個數字嚟講，係咪都睇到四年就算係嗰個累積嘅通脹嚟講，都係今次最低工資嘅加幅係可以冚到咧又？ 是啊，即係當然如果睇嗰個基本通脹率咧，就頭先都講過話，即係每年都係1.幾%啦，分咁你拉雲四年就差唔多。咁但係我哋就即係留意到，譬如甲類消費物價指數裏面個別有一啲項目咧，都係比較高嘅，去到3% 啊、4% 嘅升幅啊，講緊一年裏面。咁呢啲可能有一啲咧都係同打工仔息息相關，亦都係有一啲嘅必需品啊、租金嘅升幅啊、食物啊、外出用膳啊等等呢啲咧，就似乎嗰個係比較高嘅，亦都係打工仔比較直接嘅感受啦。即係去茶餐廳食飯或者有啲消費都係貴咗，可能即係比嗰個基本通脹率仲要係多啲嘅時候，係咯。 尋日我見到處理政府經濟顧問咧都提到話啊，即係被人問到即係點解嗰個時薪40蚊嗰個點出嚟嘅咧？咁佢都提到話，其實都唔係淨係考慮通脹嘅，都要考慮埋多方嘅因素啦。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話，如果真係再加呢一個最低工資，佢舉個例，如果加到44蚊嘅話咧，那個失業率嘅升幅都會再高一啲。有冇實際考慮過，如果真係最低工資你哋譬如覺得40蚊未必係即係尤其是一啲基層嗰個嘅面對嘅通脹問題，可能會未必完全處理到啦。再加嘅時候，佢會唔會整體令到成個經濟，譬如失業率方面又會做惡化嚴重咗？呢個會唔會係你哋嘅考慮咧？ 我諗當然呢個情況要考慮啦，但係似乎依家都係比較樂觀嘅，因為疫情就緩和咗啦，咁亦都好多社交距離設施亦都係放寬咗，檢疫嘅措施亦都係放寬咗，依家講緊社會復常。咁其實空缺啊，講緊職位空缺咧，其實12月以嚟咧，即係亦都有好多統計就話其實係大幅上升嘅，咁所以我哋都唔係擔心有啲咩職位嘅流失啦。咁同埋根據翻最低工資委員會有個估算咧，就係話如果最低工資係加到40蚊嘅時候咧，其實對低薪行業嗰個嘅整體嘅人工開支嘅升幅咧，其實都係 0.2%， 咁講緊都唔多啦。咁但係對比起如果講緊係其他嘅行業咧，基本上如果加到40蚊咧，係冇影響嘅，因為佢哋都唔會用呢個人工去請人。咁所以我哋覺得係咪仲有少少空間可以再提升多啲咧？ 另外我就見到自由黨立法會議員李振強咧就提到話，即係漣漪效應啦，過往都成日提嘅啦。一有最低工資就唔係就係講話本身係另外最低工資嗰班人係加人工，可能係高過最低工資嗰啲人咧都會係上調佢哋嘅人工嘅咁。喺今次呢、這、一個即係加最低工資嘅時候，你會唔會覺得個漣漪效應都會係比較強啦？如果咁嘅時候，又會唔會令到一啲僱主嘅成本加咗，從而又落翻喺嗰個零售價或者嗰個物價嗰度，最終一啲基層都係承受翻加價嘅情況？ 是啊，我哋就覺得嗰個漣漪效應可能都未必太嚴重啦，可能只係話影響到40蚊或者41蚊、42蚊嘅。如果超過咗呢個數嘅打工仔咧，特別係中層嘅打工仔，其實嗰、那個僱主去考慮加唔加佢人工咧，其實都係考慮翻佢嗰個工作表現啊，或者係公司嘅盈利啊。其實一般嘅公司考慮加人工嘅時候，都唔會去考慮嗰個最低工資嘅升幅啦，因為最低工資都係保障一啲最基層嘅工友。咁同埋飲食業，我哋過往咧就譬如話過往未有最低工資嘅時候咧，就洗碗啊、清潔嗰啲人工比較低啦。咁但係加咗之後咧，咁你我哋又睇唔到嗰個漣漪效應係好大，譬如話嗰啲最基層嗰啲洗碗加多咗人工，咁但係有啲即係做咗好耐嘅飲食業嘅師傅啊、大廚啊，其實佢嗰個人工咧入會特別，因為如果最低工資加咧，佢又有加嘅，咁佢都係睇翻平時嗰個酒樓嘅盈利啊，去調整嗰個薪酬幅度啦，咁樣。 嗱，另外就想問，因為根據統計處2021年5月至6月嘅數據咧，就話時薪少咗40蚊嘅僱員咧，大概就係70000多人嘅咁。對比翻即係而家之前啦，即係最低工資啱啱初初實施嗰陣咧，大約180000人係少過當時嘅最低工資水平嘅，少咗好多嘅咁。你覺得呢一個係反映啲咩咧？係反映真係好多人已經攞緊唔止最低工資呢一個嘅數額，所以係一件好事啊？定係有啲講法就話其實根本最低工資本身定得太低，所以根本同實際嘅勞動市場係脱咗節？點睇呢兩個講法咧？係邊一樣咧？應該係？ 是啊，我哋就覺得嗰個保障會一路路減少咯。咁因為呢個數字已經係即係2021年啦。咁可能依家最新嘅情況，可能仲會少過73000人係即係低過時薪40蚊嘅。咁講緊都係幾萬個打工仔即係有人工加。咁睇翻最低工資實施嘅時候咧，其實差唔多係講緊當時28蚊啦，其實就保障緊即係嗰個最低十分位數嗰啲嘅打工仔嘅，咁嗰個保障嘅效力咧就係比較高嘅。咁依家變咗咧，可能你只係保障到人工最低嗰即係3-4% 嘅人啊。咁亦都有啲意見話，即係將來喺考慮成個最低工資嘅調整嘅時候，係唔係以一個大概一個參考劃線係保障翻最基層嗰某個 percent 嘅人數咧，譬如話以十分位數嚟到劃分，就保障最基層嗰十分一咧，咁呢個都係希望將來委員會可以考慮啦。 先進報告都話即係邀請最低工資委員會啦，研究點樣去優化呢個法定最低工資嘅檢討機制嘅咁。你自己嘅建議係點咧？係咪都係捱咗好多年嘅，做翻一年一檢，定係有其他睇法咧都？ 我哋就最重要都係一年一檢啦，因為其實依家嗰個法例就冇禁止到一年一檢嘅，佢話每兩年最少要檢討一次嘛。咁不過政府咧就多數都係唔做嘢噶啦，咁係等到兩年，因為被個法例規定，咁你先至去做。咁我哋過往都有提過，譬如係咪通脹高到某一個水平啊？你就可以即時啟動嗰個檢討，就唔使等兩年，或者上次你已經凍結咗啦。咁係咪凍結完之後第一年咁加埋都係3年啫？你可以檢討，就唔使等到2年，即係加埋又成4年都未檢討過。咁係咪可以靈活啲咧？但係過往政府都係等2年，咁所以我哋希望呢、這個即係當然呢個施政報告咧，佢亦都冇寫話係一年一檢嘅，佢只係話包括檢討周期，但 係 個社會亦都明白啦。 會話，即係依家都講緊一年一檢，你唔會話檢討周期去到三年一檢、四年一檢或者五年一檢噶嘛？其實大家個社會都好清晰，真係希望政府可以係咪可以推動到一年一檢咯 ？OK， 好啊，唔該曬勞聯立法會議員林振聲。今次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接納最低工資委員會嘅建議啊，將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由每小時37.5係加到去40元。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可能都影響到佢哋即係一啲公司嘅業務啊。等等嘅咁，香港物业服务联盟主席殷伟桥，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点睇今次呢个时薪40元最低工资呢个方案？ 其实都叫做正常嘅一个调整嚟嘅，因为早前亦都有个消息出嚟啦。咁同埋最重要就系、是、虽然上一次系冻结咗，咁但系近呢几年我哋嗰、那个市场嘅投标率、嗰、那个人工嗰个薪出价格咧。其实都是高过这个水平的。 嗯。 那就再加上早过年几两年前呢，政府那个投标制度呢改变了嘛。即是如果薪金那个人工是高的那个分数会高一点的。那就普遍现在基本上面呢在大部分的合约呢都高过这个水平的。 嗯。那如果这么讲高过这个水平的话呢，在以你们的行业譬如一些物业管理包括清洁工啊、物管啊等等，你估计有几多少人是会受惠于最低工资呢，定是其实不是很大影响呢根本就。 其实都有的，譬如其实最多我想是那些小型的大厦和屋苑啦，即是譬如你一两座那些是咁嗰啲可能因為佢嗰、那個嗰、那個管理費嗰、那個唔係咁豐裕啦，咁所以有啲人工啊，或者有啲都會比較低啲咯。 嗯， 咁嗰度所以都係佔咗一個比例嘅。 嗯， 咁呢個調整咧，我相信除咗我哋個行業之外，其他行業都有調整噶嘛，所以一定係有漣漪效應嘅。 嗯， 咁就到時嗰、那個即係一定係有一定嘅影響，但係影響程度梗係冇以前咧。咁大啦， 但我就正正想問啦，漣漪效應喺你哋嘅行業嚟講，其實有幾大？而經歷過咁多年最低工資實施咗，仲係咪有嗰個所謂漣漪效應咧？因為如果你本身個人工實際人工已經係高過最低工資，其實最低工資點加都未必好大影響，可唔可以咁講咧？ 都唔係嘅，因為其實依家你有兩種情況啦，即係物料啊，嗰、那個我哋嗰啲清潔用品啊咁樣，咁佢都會調整噶嘛。咁佢喺調整之外咧，其他另外就係有啲尤其我哋跟合約啦，即係有時即係過往咁多年有唔同嘅情況咧，都會跟最低工資嗰個因足就月工就希望都有個調整嘅。咁、所以變咗即係整個係嘅嗰個市場嗰個氛圍咧，咁都會有少少影響嘅。雖然係高過咗，咁同埋因為仲有個風險就係咩咧？因為我哋依家咧政府外判合約咧。仲系我哋要我哋包底嘅，即系话我签咗三年约咧，佢喺三年里面有咩调整都好咧，都系要我哋包底嘅。咁呢个一变化咧，其实亦都系因应呢个变化，令到整个结构又系唔同嘅。所以过往由一开始有咗啲公司嘅时候咧，我哋都要求政府话：你冇理由要我哋包底嘅，即系其他所有外判都唔系包底， okay. 但系我哋就要包底。咁所以變咗呢個一喐親呢個基數咧，其實整個合約機構結構咧又改變曬，咁一定有相應嘅狀況嘅變化咯。 嗯，所謂相應嘅狀況或者對策係點咧？因為這個要包底嘅做法，而最低工資嗰個水平又加咗，係咪即係簡單講就會直接轉嫁俾消費者咧？都會 一定係啦，即係因為我哋投標嘅時候亦都會跟佢加翻啊嘛。但係有啲未到期啊，或者有啲時間唔同啊，因為每一份約都唔同嘅時段噶嘛，所以入喐親呢個基數咧，其實所有嘢都係有個變化咯。咁但係你話冇以前，譬如好似以前咧，我哋投咗幾次嘅時候咧，十幾20%嗰個即係變化嘅，即係影響到。咁依家就冇咁大啦。我諗10% 內咁都有機會嘅。 即係如果加管理費，下一次係要調整嘅話，就係加10%左右。 管理費就呢、這個就要睇視乎佢個大廈嗰個。不過即管理費個基金或者係成個收支個情況，但我講緊話，如果喐住你工資喺個人工上面嘅變化，即係成個支出嘅變化，有即係我估計應該即係好似今次加到40元咁咧，就話佢身內個調整，可能譬如好似物料咁樣，可能佢要加所有要加咁或者譬如其他 今日個工用品咧要加，我哋話要響我哋自己嘅使費就咪多咗咯。咁多咗，但係即刻我哋攞唔翻噶嘛，我哋冇得攞，因為我哋係以月費形式去同唔同嘅合約去做噶嘛。咁變咗我哋咪要食咗呢個數先。咁遲啲到約滿啦，咁咪再調整翻咯。 嗯，頭先你就講到個支出嗰度會多咗大概10%左右啦。你要呢段時間就要自己食翻啦。頭先形容係，所以我就話再下一步啦。如果真係再傾管理費，可以係喺個合約期下一個合約期啦，就再傾嘅時候，有冇話喺呢一個嘅最低工資嘅加幅之下，可能管理費會加幾多啊？預計嗰個幅度會點？ 呢個真係計唔到啊，因為每一個管理屋苑大廈都嗰、那個。數都唔同，咁變咗就話再加埋嚟緊，可能又有垃圾徵費啊，好多唔同嘅新嘅政策出嚟。咁每個屋苑視乎自己嗰個狀況而去做嗰個相應嘅安排咯。 我想提出一啲點，因為過往譬如有啲商界人士都提到話啊，而家其實可能比僱員即係請人嗰個時薪已經超過40蚊㗎啦。咁所以就話最低工資就算加到40蚊咧，對佢哋都未必好大影響。咁但係另一邊就個講法就係話呢個就係係咪正正反映而家最低工資嘅水平根本就係追唔到勞動市場嘅情況咧？咁你自己嘅睇法係點樣咧？又？ 其实我哋整个大行业都觉得其实唔啱嘅谂法嚟嘅，因为最低工资就系、是、即系最低工资，唔系最高工资啊嘛。咁即系话呢个水平，其实咧唔可以低过佢，咁就因应我哋嘅市场个唔同嘅地区，或者系因应唔同嘅状况，你自己去预算你嘅薪金去俾嗰个员工咯。咁所以就算包括就算当初我哋最低工资成立嘅时候。我哋都系咁嘅意思嘅，即系因为其实基本上边，如果响呢个水平最多当时咧，一定系清洁保安啦，即系占咗大部分嘅薪金嗰个低过都系当时定出嚟嘅数，所以当时我哋清洁保安基本上边一定最低工资就将人工扯高晒，咁变咗就亦都令到我哋嗰啲从前线嘅从业员咧，咁咪即系高咗个薪金咯。咁所以變咗就話呢幾年啦，可以因為個市場上面嘅情況啊，或者係唔同啊咁樣，咁亦都係高過咗個水平。咁所以我哋都係同意咧，即係繼續 upkeep 住呢個做法。咁我哋唔係一定要，我哋唔係話要俾最低工資啲工位或者係前線同事，不過係一個水平，要令到大家有條線。 Okay. 会画清楚啫。 好，唔该晒，殷敏桥同你倾到呢度。殷敏桥系香港物业服务联盟主席，最低工资加到去40蚊，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 今朝本港各区录得1至2毫米嘅雨量，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雨，本周后期和暖潮湿，早晚沿岸有雾。星期日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朝早市区气温降到12度左右。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汪明熙同刘国华。 先睇下《星岛日报》报道，日韩等国早前要求中国游客在入境前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中国寻日宣布暂停签发南韩公民赴华各类短期签证，对等反制歧视性入境措施。中国驻日本使领馆亦都宣布暂停审发日本公民赴华普通签证。南韩政府寻日回应话，坚持原有防疫立场，并且限制香港、澳门航班一律降落仁川机场。特区政府表明。有关限制针对香港出发的航班并不合理，已经严正要求南韩当局取消有关限制。星岛日报报道， 明报的相关报道就引述机管局的网页，指今个月下旬才有客机直飞釜山和济州，全属香港快运。香港快运的官方网页显示，原定今个月22号至下个月底，一共有39班前往釜山和济州的航班， 昨日都顯示已經客滿。中橫遊執行董事袁振寧話：而家前往仁川機場機位緊張，改機票嘅費用亦都好貴，所以旗下兩個農曆新年期間前往釜山收費7000多元嘅旅行團將會取消，一共涉及40至50人。而下個月原定每星期都有團前往釜山，將會安排退款，或者視乎其他航點機位以及旅客意願改行程。東瀛遊執行董事圈國全表示，三個農曆新年釜山團受到影響，一共涉及60多名團友。明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動薪4年後終於上調，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已經接納最低工資委員會建議，將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由現行每個小時37.5元調升至40元，增幅是6.7%，估計有46000至87000名打工仔直接受惠。政府將會在今個星期五刊憲，並且在下個星期三提交立法會，如果獲得通過，將會在今年5月1日實施。最低工資委員會主席黃佩斯說，今次的增幅已經高過2019年5月至到去年11月期間的5.4%通脹，相信最低工資能夠跑贏通脹。文匯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本港昨日新增9379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相隔超過一個月，再次回落到10000宗以下水平，再多75名患者離世。政府專家顧問孔凡毅表示，估計本港已經接近有500萬人感染咗新冠病毒，混合免疫屏障已經足夠，而家已經有條件取消確診者隔離令，令到確診者可以按身體狀況戴口罩上班。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副會長林偉信就認為，本港目前仍處於流感高峰期，要等到冬季過後先至放寬比較適合。經濟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政府呼籲非港人染疫之後可以到私營醫療機構求診。記者近日向13間私家醫院查詢，6間回覆話正接收或者將會接收新冠病人住院。私家醫院聯會主席何少偉話，私院以往負壓病房少，真金白銀都收唔到證，而家業界係咪願意接收自費入住的新冠病人，要視乎各間醫院修正優次，預料內地人住院的需求不大。他又說，上個星期和政府衛生部門開會，政府代表在會上說希望私家醫院將政府口服藥優先留給港人。明報報導。 信報報導，國家新聞出版處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去年12月30日聯合發布《新聞記者職業資格考試辦法》《新聞記者職業資格考試實施細則》兩部規章，昨日正式公布，並且在今年7月1日正式生效，第一次考試計劃在今年11月舉行。中國新聞記者證每5年換發一次，而且每年都要驗核一次，沒有通過就撤銷。不過，國外和香港、澳門、台灣地區的新聞單位在中國境內從事採訪活動，不適用這兩部規章。信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大公報的社評說，最低工資在凍結長達4年之後，行政會議建議調升至40元，增幅是6.7%，但是金額仍然遠遠脫離現實，也都無法真正反映香港基層勞工所面臨的壓力。社評說，有關部門應該積極研究引入客觀的方程式，以一年一檢方式準確計算合理最低工資。大公報社評。 信報社評說，增加最低工資水平無疑是滿足了勞工界的底線，不過不少工種的時薪已經多過最低工資，僱主有必要以較佳的待遇招聘人手。社評說，政府同意提高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是好事，但是更加應該的是解決勞動人口減少的問題，搶人才應該再加把勁。信報社評。 星島日報的社論說，本港和內地恢復通關，面對內地人可能湧來香港購買藥物，令到缺藥的情況雪上加霜，港府不排除立法限购药物。社论指，立法限售药物在执行上存在一定困难，只能够作为最后手段。较可行的方法是一方面鼓励药厂加大产能，另一方面药商和药房能够达成协议自律限售，防止旅客大量买药。星岛社论。 文汇报社评话，少数国家采取针对中国旅客歧视的入境限制措施，完全背离科学，不是出于防疫需要，而是将防疫政治化的虚伪操作。社评指，中国疫情形势整体可控，而且一直及时公开透明地和国际社会分享疫情信息，少数国家打防疫政治牌，和全球疫后合作重振经济背道而驰。文汇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时间够。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七咸道北去翻尖沙咀方向，同芜湖街交界嘅交通灯失灵，影响到东九龙走廊去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去落山道。重复一次，七咸道北去翻尖沙咀方向，同芜湖街交界嘅交通灯失灵，龙尾去到东九龙走廊近住落山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新鸿基中心，快线喺跑马地同北角方向就喺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喺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喺威尔斯亲王医院。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返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车多，龙尾柯达大厦。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车多，龙尾在狮子山隧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就在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军营车多，龙尾在狮子山隧道出口。将军澳道下行方向去观塘道的支路车多缓慢，龙尾就在将军澳隧道收费广场。太子道西天桥去返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就在太子道东近住彩虹道。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新城市广场一段都是挤塞的，出九龙的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去上水方向龙尾就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车多，龙尾就在天富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近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荃湾路出九龙近晋升工厂大厦慢车，龙尾就在环宇海湾。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新的交代征费实施了，听众王女士， 个宽限期希望可以是3个月，700多万市民，咁多个年龄层，要个个都明白，要多啲时间咯。 环境保护处助理处长郑健， 新嘅措施要习惯啦。如果嗰个雪藏嘅嘢系有包装嘅话咧，要袋就系要收费噶啦。我谂再行多一段嘅时间，大家都会适应咗呢一样嘢。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知唔知点样拣正版货？好简单，只要帮衬有正版正货标志嘅商户就得啦。知识产权处推动正版正货承诺计划，所有参加嘅商户都承诺只卖正版货，标志有效期为1年，每年都会更新。如果想知边间商户有呢个标志，可以下载正版正货承诺嘅 App 搜寻，就连网店都有噶。 2023年1月11日，最低工资由每小时37.5元增至40元，最快5月实施。 东涌线沿线获准兴建，预计2029年完工。 新增9379宗确诊，多75名患者离世。 中国驻日本使领馆暂停审发日本公民赴华普通签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最低工资就由37.5元预计去到5月1日咧，系去到40元啦。因为行政会议已经系通过咗呢一个嘅水平噶啦。咁最低工资嚟讲咧，其实系冻结咗4年啦。因为系2019年咧一路系37.5元啦。咁有啲讲法就话会唔会追唔上通胀咧？就算今次嘅加幅系去到2.5元，系加幅系6.7%。处理政府经济顾问侯家俊又提到啊，2019年5月咧37.5元嘅最低工资 資加幅生效嗰陣咧，一直去到上年2022年11月，累計嗰個嘅消費物價指數咧升幅係5.4%。咁短期內咧，雖然外圍嘅價格壓力高啦，但係本地成本控壓力咧係比較受控嘅。咁預期今次嘅最低工資嘅加幅咧6.7%咧，同四年嘅累計通脹差唔多。咁佢提到呢一方面嘅，今日歡迎大家打嚟啊！關於最低工資1872311，有林先生嘅早晨。 早晨， 林先生，你好。 其實呢，我就支持係加呢一個最低工資啊。首先，不過呢，好多議員呢，我唔知佢有冇諗過問題。近呢幾年呢，好多中小企呢都係借政府嘅百分百擔保嘅錢去過活嘅。佢哋依家見到話所謂復甦咗啦，咁啊跟住就話要加呢個錢都冇問題。不過呢，佢話每年一檢咧，其實依個係一個好大問題嚟嘅。咁我啲朋友咧已經有啲做唔掂，一路減人手。咁如果依家一路再加壓之餘咧，再喺嗰個每年嗰度，如果再俾佢哋去話每年去檢到一次咧，我相信失業率會越嚟越高，同埋我哋講緊漣漪效應咧係一定有嘅。頭先佢話咩洗碗係好低人工，我想話俾佢聽咧，佢根本唔知道價錢。在洗碗的工种上面呢，在餐厅上是算是很高的了。如果他们很清晰里面那些工种的价钱呢，基本上不会讲这些说话。 但现在两年一见，有些人说真的太疏忽，譬如如果你有一年好像上次这样，对上一次就已经是冻结了，就变成四年才是有再改动的，有再检讨的，又会不会是这样呢？两年又会不会真的太疏忽呢？ 商户的感觉就是每年要加咯，那个感觉就是。即是话每年加一次人工，咁其实好多人宁愿我请少啲人，即係将一啲嘢呢去累积，即係等于依家好多商场你见到8-9点关门㗎啦，习惯咗，係因为呢佢哋觉得咦咁样悭到钱啦，啲商户唔係蠢㗎，咁佢你俾我如果加咗我嘅成本，我点解唔会转嫁俾消费者呢？到时咪基层受到影响咯。 OK， 好啊，唔该晒你啊，林生，同你倾到呢度先。有关于究竟系咪会一年一检咧？咁见到最低工资委员会主席黄佩斯喺被问到呢一方面嘅时候咧，佢都话会系适时公布嘅。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有关于最低工资啦，同埋究竟个检讨机制系维持而家一路一贯嘅做法啊，都系两年一检啊，定系如果真系有一啲嘅改动嘅时候，一年一检又系咪可行咧？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讲下咧，就系有关于内地同香港免检疫通关之后啦，有一个嘅条件之一咧，就系话两地人士过关嗰阵咧，都要有48小时之内嘅核酸阴性检测证明嘅咁。不过目前两地对于阴性证明嗰个嘅CT 值的标准是有差异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说，医务卫生局将会与本港的化验室就着核酸检测 CT 值的问题沟通，统一发出检测报告的标准。他说内地单位主要是针对香港发出的检测报告是否阴性，去判定相关人士是否符合过关的要求。就说因此政府是会就检测结果的说明和不同的化验所寻求共识的。点样嘅做法咧？究竟会系而家系咪唔同嘅香港嘅化验机构都有唔同嘅 CT 值标准去决定究竟嗰人系阳性定系阴性嘅咧？咁，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去倾下，如果要统一方面要做嘅时候嗰个困难程度啊，或者要大概做啲咩咧？点样去定嗰个统一嘅标准咧？咁，电话旁边咧就有检测承办商尚达生物科技创办人焦彦图，早晨。 系早晨。 早晨，焦彦图，头先提到特首讲嗰个就话，即系政府会同一啲化验室咧系会倾，去睇下点样发出一个统一嘅核酸阴性证明。可唔可以讲下而家系点样嘅化验室嚟讲？系咪唔同嘅化验室有唔同嘅标准去定嗰个人系阴性定阳性嘅？ 其实所有即系政府认可嘅化验所，佢哋个标准都系一致嘅，因为全部即系合资格嘅化验所都系有政府嘅机构去监管啦。咁其实个做法都系非常之类似嘅，唯一你可以话有少少唔同嘅就系，其实每个化验所佢哋都会系去采购，即系可能系唔同牌子嘅核酸测试嘅试剂啦。咁其实我哋嘅做法都系要严格遵守翻嗰啲生产商佢哋嗰个使用指引。咁而成個流程頭先講過啦，都係有根據政府嘅嚴格標準去執行。 咁而家所謂嘅唔同係同邊度唔同，同埋而家香港嘅標準係用一個乜嘢嘅 CT 值標準去定嗰個係陽性定陰性咧？個水平係喺邊度嘅？ 咁即係根據呢啲即係核酸嘅測試嘅呢啲生產商啦，咁當然佢哋呢啲全部都係需要可能係攞咗一啲外國或者國家嘅一啲審批機構嘅認證啦，我哋先至會係即係採購嚟去使用啦。咁一般嚟講，即係要出一個陰性嘅證明，我哋就會將呢、這個核酸啦，即係樣本裡面核酸咧去做呢個複製嘅動作。咁每一個複製就係將嗰、那個即係嗰個核酸就即係乘咗兩倍啦。咁所以當我哋將呢件事去做到成三十幾四十倍，然後我哋都見唔到有任何即係新冠嘅核酸喺個樣本咧，咁我哋就將佢判定為一個陰性嘅結果。咁呢個即係複製幾多次，然後判定陰性結果咧？咁的確就係頭先我講咧，就跟翻嗰個生產商佢去佢做嘅一個臨床嘅一個驗證得出嚟嘅一個結論。咁一般嚟講咧，都係即係至少喺四十或者更高嘅一個位置啊。咁即係亦都代表即係 CT 四十或者 CT 更高四十幾嘅情況，我哋先會判斷為一個陰性結果啦。以往嘅做法， 所以會唔會出現個情況就係有啲可能係四十，有啲就係再高啲四十幾，咁即係話佢個病毒量再低啲，大家個標準係有一啲唔同，會唔會係咁樣嘅？ 呢度有可能有少少分別咯。咁但係一般嚟講，即係其實喺個業界嘅共識都係，當你個 CT 值高過四十，我哋就唔都就算佢見到有啲嘢，我哋都唔會當佢係一個陽性結果啦。我哋可能叫佢為一個不確定啦。因為即係當你重複去複製一樣咁多次咧，你可能會將到一啲雜質啊，或者一啲非新冠嘅核酸啊，我哋都可能會當成咗係一個即係會複製到出嚟咯。咁所以即係通常個業界準則就係高過四十左右，我哋都會當佢係一個陰性結果。 你點睇而家特首嘅講法，就話即係會同啲實驗室溝通啦，話統一發出嗰個檢測報告嘅標準，可以喺統一係統一邊啲標準咧？即係咪而家根本係咪會寫埋嗰個 CT 值係幾多啊？即係如果統一嘅話，係咪就係做埋呢一啲提供多更加多嘅資料咧？你點理解呢、這個？ 其實最近我哋政府都係要求我哋做咗一個折衷嘅方法，就係、是、就算嗰、那個結果係判定為陽性，但係佢嗰個 CT 值我哋係需要放翻喺嗰個報告上面。咁嘅意思即係話，如果你一啲 CT 值可能係36、37嘅，咁我哋本來嘅做法都係會寫一個陽性嘅結果啦，但係就附加埋嗰、那個CT 值喺上面。咁就希望即係有關人士佢去作出呢個判斷咯。咁但係即係我諗琴日特首嘅講法，其實更想就係同內地嗰個標準係睇齊。咁最主要嘅目的當然就係希望由於內地嘅要求係需要係陰性嘅核酸證明先至可以俾你過關啦。咁亦都係由於內地嗰個標準係最近係修改過啦。咁其實我諗個做法就係希望即係將香港嘅呢個做法同翻內地睇齊，令到即係兩邊嗰個核酸個準則係一樣，咁個市民通關嗰個情況會方便啲咯。 即係換言之，係咪你理解都可能係要求翻香港嘅化驗室係跟翻內地嘅做法，就係 CT 值35或者以上就已經係陰性啦？是不是这样呢？ 是，这个是我的理解咯，亦都我相信政府是会这样去要求我们化验所这样做咯。但是我相信由于本身化验所就是要去判断一个样本是阳性阴性，那亦都除了是就是货旅客通关有其他原因的嘛。所以我认为如果政府真的要求我们这样做，应该都会在个报告上列明，就是这份报告虽然是我是写阴性，但是都只是符合即係定係俾旅客係出境嘅用途嘅證明咁樣咯，咁就唔會影響到我哋本身化驗所嘅一個基準。 點睇呢個做法，或者會唔會帶嚟一啲額外嘅工序咧？都 我諗額外嘅工作其實就唔多嘅，最主要即係喺嗰個即係出報告嗰、那個電腦系統嗰度，我哋要作出一啲修改嘅動作。咁其實本身呢件事我都係贊成嘅，因為即係其實即係而家內地唔係一種清零嘅政策啦，咁即係其實而家我哋將佢亦都，所以亦都係呢個原因，點樣去將嗰個核酸陰性將佢判定為35以上？因為即係35以上，最主要有兩個可能性啦。即係而家呢個情況最大嘅可能性就係真係康復咗嘅病人，佢有啲殘留嘅核酸喺個樣本度出現啦。咁其實冇傳播能力，亦都冇傳播風險。咁當然亦都有另一個可能性，就係嗰啲人啱啱中招嘅，嗰個病毒量仲係一個好低水平，但係佢可能過一兩日嗰個係會升出嚟嘅。咁即係以往如果是一個清零的作風的話，那當然是擔心有後者，令到會可能有一些傳播去發生。但是現在大家都知道，香港又好，內地又好，其實這個大部分人都中了招的時候，也都不是一種清零的政策的時候，去平衡回那個通關的便利度的時候，將這個剛才說的這個剛剛中招的人的這個 情況去修改，我覺得就無可厚非。 嗯嗯嗯。另外就想問一下關於三歲以下小朋友嗰個嘅入境檢測，因為而家包括埋呢一啲小朋友啦，都係如果要去內地嘅話咧，都要有48小時內嗰個核酸嘅陰性結果嘅。政府就話會同內地當局咧去傾，係咪可以豁免三歲以下小朋友嗰個入境嘅檢測要求啦？咁呢個就可能涉及到嗰個檢測嘅技術問題。首先而家未知道係咪會豁免啦，但係因為過往咧，譬如呢啲小朋友可能是可以用分辨样本去做一个检测的，但如果用分辨样本和内地要求是合资格的咽喉拭子样本去比，是不是两者的准确度是有些分别的呢？所以今次就不承认或不再是比分辨样本验出来的结果是可以作为一个承认。 其实以我的理解呢，回内地用分辨样本不嬲都是不受承认的。我认为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你提供的分辨样本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个样本是不是真的属于那位小朋友。那这个所以一直以来就是内地我以我的认知就是三岁以下入境他都可能是需要做这个就是这个new pet pet 的一个动作的。那就所以就是但分辨样本其实那个准确度同埋即係呢个咽喉拭子嘅一个比较呢，其实一直喺个医学界上面啊，你睇返啲发表嘅论文其实都冇一个好清晰嘅比较。因为的确就係即係呢个始终係一个上呼吸道嘅疾病啦，咁所以即係其实病毒存在于喺即係咽喉啊或者係鼻哥啊，其实一定係会叫做准确个用分辨嘅。咁当然就係因为即係三岁嘅小朋友你个采样嗰度係有难度啊，咁而即係用一种分辨嘅方式嚟去取代啦。 嗯，而家就社区检测中心或者检测站咧，都话会为一啲三岁以下嘅小朋友咧，系采集一个咽喉拭子做一个核酸嘅检测嘅。你觉得系咪真系咁困难，或者可唔可以有一啲额外嘅培训俾啲采样人员，从而令到呢一个成事机会系易啲嘅咧？喺小朋友做呢个咽喉拭子嘅时候？ 是啊，即係呢個調整就一定要㗎啦，因為即係始終即係小朋友就唔似成年人咁合作啦，咁咁所以我哋都一定係會去，唔單止培訓啦，其實我哋就一定係要求係即係專業註冊嘅護士去為嗰啲三歲以下嘅小朋友即係去做呢個採樣工作啦。我哋都可能係會先判斷嗰個小朋友係咪合適去做一個咁樣嘅採樣。 嗯，其实那个危险性是在于啲咩呢？如果做这个的咽喉拭子，是不是真的会怕他们会吞咗或者咬断那支的采样棒咁样？你觉得那个机会大不大呢？如果在这些小朋友做咽喉拭子。 咁但其实个风险又唔觉嘅，咁即係唔同啦，这个是咽喉，咁系嗰个见到嘅地方。 啊，朱彦图嗰个线路有啲窒，而家 OK 可以继续讲埋落去， 系唔好意思，同撩鼻哥唔同咧，即系毕竟呢个就系一个撩喉咙，其实系护士系肉眼见到嗰个小朋友嗰个采样嘅地方，然后去做呢个采集啦。咁所以我认为其实都相对安全嘅。咁但系当然就系由于小朋友即系未必一定好受控制啦。咁呢度即系所以亦都系点解我哋要用专业嘅人士去做呢样嘅工作咯。 Okay. 如果咽喉拭子同鼻腔拭子去比较又点咧？会唔会喺呢啲年龄层嘅小朋友度反而可能鼻腔系再易啲咧？ 我覺得鼻腔唔會係易過咽喉啊，尤其是就係嗰個風險問題啦。因為即係畢竟即係小朋友嗰個鼻腔個管道係比成年人係窄好多啦。咁究竟即係究竟入到幾深，然後去撩咧？咁亦都係即係我認為即係從小朋友角度咧即係撩鼻哥，如果你真係撩得夠入咧，咁佢可能佢會喐得更加勁啊，或者更加反抗啊。咁呢啲都會增加即係呢個採樣嘅風險或者個採樣嗰個成功率 啊。OK， 好啊，唔該曬，趙燕圖同你傾到呢度。趙燕圖咧就係檢測承辦商，亦都係上達生物科技創辦人嚟嘅。咁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啲咧。頭先有傾過，包括係最低工資話加到係40蚊啦。另外有關於南韓有限制一啲港澳嘅航班，就只可以喺首爾仁川國際機場降落啦。另外有啲藥物售賣話，即係一啲藥房要自律性限制等等嘅。歡迎大家打嚟1872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为求真相，主角惊险连场， 为调查三叔嘅下落，五邪毅然进入十一仓，一个表面上存放玉石嘅仓库，但实际上暗藏惊天秘密，更引嚟连番险象。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1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请注意，业主有责任确保名下物业的差饷和地租如期缴付。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 2023年1月11日，最低工资由每小时37.5增至40元，最快5月实施。 东涌线沿线获准兴建，预计2029年完工。 新增9379宗确诊，多75名患者离世。 中国驻日本使领馆暂停审发日本公民赴华普通签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讲下一个有关于喺东涌嘅交通设施啦，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咧，寻日就批准进行呢个东涌线沿线嘅项目，就预计今年系动工噶啦。咁政府就话东涌线沿线咧主要分为东涌东段同埋东涌西段两部分。东涌东段咧就系话而家啦有欣澳站啦同埋东涌站啦，咁就喺两个站之间嘅东涌东填海区咧起一个叫东涌东站嘅咁。咁另外咧亦都会有一个东涌西段，就喺而家嘅东涌站嘅铁路隧道向西延伸咧系1.3公里啦，咁喺日东村以西咧就起一个叫东涌西站嘅咁。政府亦都话啦，系等到东涌线沿线落成之后啦，相比起路面嘅交通工具咧，经铁路由东涌西站啦以及东涌东站啦去九龙的尖沙咀或者是港岛的中环所需的时间是预计分别减少大约12分钟和21分钟的。你自己怎么看呢？或者你是不是东涌居民呢？怎么看这个的东涌线沿线呢？现在就是预计2029年是竣工的。1872-31你讲下你的看法，我们又请一位嘉宾和我们谈谈。立法会议员张欣宇，早晨。 早晨，主持你好。 早晨，张欣宇。这个东涌线沿线就是说除了东涌站还有加两个站的东涌东和东涌西站2029年竣工，怎么看那个走线先呢？先讲一下。 其实这两个位置呢都是已经很清楚是知道一些新的人口区啦。在东涌东那里呢，总共可能人口在已经规划了12万人口在那里啦。在东涌西呢其实都会在增加20000多人口，咁所以呢兩個就同埋本身東涌西嗰度已經係有啲居民住喺度啦，都有幾萬人喺度，咁所以喺呢兩個地方咧，係設置車站咧，其實都係符合嗰個人口嘅嗰、那個需求同埋個分配嘅。 嗯，但個位置有冇都引起一啲唔同嘅意見？係咪真係一個最適合嘅位置咧？又 我可能即係關於呢個東涌線延長線咧，那個爭議點咧，主要係喺嗰個建造期間啦，要喺而家東涌站嘅一啲住宅嘅附近啦。咁佢因為要做隧道啦，要做啲隧道嗰啲嗰啲樹井啊，咁啊嗰個可能就會影響到附近啲住宅嘅幾年嘅時間。咁呢個係我自己聽到喺嗰個規劃過程中係比較多一啲顧慮同埋啲反對意見嘅。 講埋個效益先。而家政府就話，相比起路面嘅交通工具咧，就可以慳時間啦。如果係經鐵路，日後東涌西站同埋東涌東站去尖沙咀就可以減12分鐘，去中環就可以減21分鐘咁。對於東涌對外交通呢一個嘅幫助嘅程度有幾大咧？又？ 呢、這個其實幾重要嘅，因為其實咧，尤其喺東涌東嚟講咧，咁其實出年啊，2024年咧，其實計劃，如果根據嗰個計劃咧，其實已經有3万多人口嘅居民咧就會搬入去嘅。咁但係個喺2028年咧個就總共咧個人口會去到6万。咁但係個鐵路咧其實都係講緊2029年先可以起得好同埋即係投入使用啦。咁其實即係變相嚟講咧，其實搬入去嗰度嘅一啲居民咧，即係一開荒牛啦，咁其實都要捱幾年。那個交通不順暢的情況，所以這條線其實它都有一定的迫切性去起的。 但是怎樣處理這個問題，還是都沒得處理呢？因為它都要 都真係要2029年都要真係等幾年喎。咁呢段時間搬咗入去嗰啲居民，有冇其他嘅替代方案，或者有冇啲方法令到啲居民可以早啲享用到條鐵路嘅咧？ 其實即係如果話今年動工去到2029年起好咧，那個時間我諗都即係嗰個空間唔大㗎啦，因為始終佢都要做即係延長隧道啦，同埋尤其係一個已經營運緊嘅鐵路嗰度加個車站咧，咁即係變咗其實好多時候係夜晚先可以施工啦，否則嘅話就會影響嗰個正線嗰個運作啦。咁呢度其實加快嘅空間就唔係好大嘅。咁而家即係呢個階段，即係24年去到29年呢幾年咧，就當然就運輸署同埋即係嗰個其他部門咧，就可能要喺嗰個巴士配套啊、接駁方面咧，要加多啲嘅投入多啲嘅資源去幫到啲居民啦。咁另外其實都想講一講咧，就係即係呢個東涌延線咧，其實加兩個站咧，只係成個東涌線同埋機場快線一個比較一個大嘅一個改造工程嘅一部分啦。其實當中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就係要喺機場，即係要喺中環呢邊，即係香港站之後咧，要做翻一個延長隧道，咁先可以咧加密到呢個東涌線嘅一個班次。否則嘅話咧，你起好呢兩個站，個人口即係多咗客使用咧。其實而家個班次係應對唔到嘅。 班次嗰個稍後先講，但我想知頭先提到話即係啲居民可能入咗火啦，跟住都未有呢個鐵路啦。而家涉及到東涌東同埋東涌西兩個站，其實係咪你預計都會分開開通？係咪應該分開開通先至係合理啲，或者係對啲居民嚟講係好啲咧？ 我諗技術上其實即係你分開開通咧，我哋之前都有研究過，可能相差你話未必即係你有一個好理想嘅估計，可能相差一年啦。咁但係實質上即係可能真係做嘅時候，可能相差幾個月，咁嗰個反而即係嗰個效益就唔係咁大啦，咁反而會造成一啲安排上即係營運上可能混亂啦，咁所以都係一齊開通嗰、那個即係比較即係順少少咯。 因為我見技術上一個就係地面嘅車站，一個就係即係東涌東嘅地面車站啦，東涌西係地底嘅，係咪個技術上可能東涌西會起得耐啲？會唔會係咁咧？ 其實都。兩者各自有自己挑戰，因為地下個車站就要起隧道啦。地面嗰個車站咧，其實個問題就在於其實佢係加建啊嘛。咁你加建你又要就翻佢營運時間，好多工序其實係唔可以做嘅，你都要去到夜晚嗰陣時先可以做。咁啊變咗其實即係嗰個時間上嗰個限制就比較大啦，同完全起條新線係個分別。 頭先提到即係東涌線呢一個沿線啦，係咪東涌東站日後都係用翻同一條線？如果係嘅話，會唔會係對於而家個班次要加密啦，或者要維持翻個密度都有啲難度咧？其實 係啊，即係你加多咗車站啦。其實成個東涌線咧，除咗東涌西同埋東涌東啦，咁另一個應該都會加嘅就係小豪灣車廠過小豪灣站啦。所以成個東涌線會加多三個車站嘅，講緊喺嚟緊。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對你車站多咗，自然個班次嗰個就會都會有啲影響啦。咁另外咧，就係因為其實而家咧，你可以話東涌線同埋機場快線咧。其實佢都仲係一個比較臨時嘅安排嘅，即係雖然起好咗咁多年啦，就喺香港站嗰度咧，其實個掉頭嗰個安排，嗰個掉頭隧道咧一路未起啊，咁啊變咗其實佢係行唔到信號系統正常，即係可以提供到個班次，咁呢一個都係需要係要去，即係所以我呢度有少少都要可能查詢一下同政府點解今次呢個東涌延線佢唔起埋嗰個掉頭隧道，佢掉頭隧道嗰度要分開咁樣去批咧？咁呢個我都要去同政府同埋港鐵查詢下嘅。 另外我見有議員就提到話，東涌線同埋機場快線係用同一條嘅路軌嘅，喺加車上面可能會有啲壓力，係咪會咁樣咧？ 其實佢應該咁樣講，準確啲講咧，東涌線同機場快線咧有兩段路咧係共用路軌啦，其他地方就係分開啦。咁一段就係青馬大橋，一段就係嗰個香港自九龍站嘅過海隧道。咁變咗其實係即係呢個共用隧道咧，就限制咗成個。共用嘅路段咧，就限制咗成個東涌線機場快線嗰個總嘅一個運力啦，同埋個容量啦。咁但係即係都如果嗰個機場即係喺香港站嗰邊嘅掉頭隧道咧係可以起好嘅話咧，咁嗰個成個對兩條線嚟講都可以提升可能三分一嘅運力，咁應該都可以應付到將來嘅人口需求。 頭先提到嗰個掉頭隧道嗰個關鍵，可能就要去到2032年，因為其實佢呢一個嘅東涌線延線嗰呢個嘅機場鐵路掉頭隧道延展段嘅部分咧，其實就話目標係2032年竣工嘅，係咪即係話都要等多三年先至可以係喺嗰個班次嗰度有更加大嘅空間去加咧？可唔可以咁講？ 可以咁講，一定要等到嗰個吊頭隧道起好咗之後，咁先可以大即係比較大幅度去加班次嘅。 嗯嗯，點睇個造價咧？又 個造價其實就因為佢短啊，同埋嗰個即係佢真正去延長嘅嗰段係短啦，所以平均每公里嘅造價咧係真係高嘅。以我印象中咧，應該都係近年嚟咧就係最高嘅其中一條線啦。咁當然呢、這個。而家我哋未掌握到佢個造價估算嘅一啲具體嘅資料啦，咁啊都要睇睇其實點解會咁貴啦。不過我估計咧，其實因為就係喺已經營運嘅鐵路嗰度咧加個站咧，咁嗰度變咗其實好多嘅工，即係佢頭先所講啦，工序要喺夜晚收車嗰幾個鐘做，咁呢一度應該都係影響造價一個重要原因啦。 OK， 好啊，唔該曬張欣宇，同你傾到呢度先。張欣宇咧就係立法會議員，講到有關於呢個東涌線延線，包括有兩個嘅新站，東涌東站同埋東涌西站，提到就預啦，就係今年可以動工啦，2029年咧係竣工嘅。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關於呢一個嘅延線啦，東涌線延線。嚟到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委員郭平，早晨。 早晨啊，系你好。 早晨，郭平，点睇呢一个东涌线延线嘅呢两个站咧？又整体嚟讲，个站其实系咪都近一啲嘅民居，即系个点系落得啱嘅咧？又 嗱，东涌西站咧个点咧就非常之理想嘅，就喺我哋日东村咧一座叫做福日楼咧旁边咧系一个出入口啦，同埋喺商场咧另外一个出入口嘅。呢、這个站咧系我哋东涌西居民咧，特别我哋日东村啦、满东村居民咧，就真系系期待咗20年嘅。当我哋知道真系喺施政报告话提出落实呢个东涌西延线之后咧。居民咧話真係開心到咧，真係啦！日日差唔多我接到十幾個電話咧，都話卒之我哋等到呢、這個地鐵站咧卒之動工啦咁樣。咁佢哋真係一個極大極大嘅喜訊嚟嘅。 OK， 呢個東涌西啦，咁東涌東又係咪一個好嘅位置咧？ 嗱，東涌東咧，其實咧就配合佢哋東涌拓展新市鎮咧嗰、個發展嘅原因，佢嘅點大家都清楚，佢就喺呢個東涌站咧，就我哋即係東涌市中心嘅站咧，同埋呢個欣澳站嗰個中間嘅位咧，同時根據政府嗰、那個發展咧。佢哋咧要包含咗呢個小豪灣嗰個大型嘅嗰個屋村嘅發展嘅，所以呢個站咧係真係配合翻佢哋小豪灣啊嗰個屋村嘅發展啦，同埋呢個東涌拓展新市鎮咧嗰邊嘅需要嘅嚇。 嗯，但係係咪呢一個東涌線延線起好嘅時候，或者起好之前，其實已經有一啲居民係已經入咗伙，譬如喺新發展區嗰度。是不是都会出现一些情况，就是可能多了居民在东涌住，但是就未有铁路是可以服务到他们那个区域的情况呢？会 嗱，呢個問題非常之好嘅，真係我哋以前嘅政府咧就唔係以一個叫基建行先啦。自從我哋特區政府成立之後咧，就大家都睇到佢一個重大嘅方向咧，就話以基建行先嘅。嗱，我哋入東村居民咧係受呢個苦嘅。就正如之前你所講咧，我哋入咗嚟住啦，22年之後先至有一個集體運輸系統喺度。當年啊，即係當年啊，講翻少少歷史啦。2000年我哋入東村居民入伙嘅時候，房屋署嗰個介紹嗰個小冊子咧，都話咧我哋會有一個地鐵站嘅。咁後來因為種種原因啦，可能就係呢一個資金啊，或者呢個我哋東涌規劃發展咧，就好多變化，人口唔配合啊。咁其後我同居民咧。真係事實上咧，由2000幾年咧爭取到真係佢確實興建期間嗰20年咧，真係嘗盡好多嘅苦頭。我哋差唔多任何嘅局長連特區嘅我哋嘅前特首曾蔭權咧，我哋都向佢即係抗議過，同埋咧最後喺2019年咧，都要去申訴專員公署咧，向陳凡前局長咧表達我哋嘅不滿嘅。 Okay, okay.咁但而家个情况就系延线即系东涌线延线2029年先至系落成啊嘛，亦都进一步有其他嘅居民，譬如喺新发展区东涌新发展东涌市镇嗰个嘅扩展计划等等啦，啲新发展区嘅人口入咗嚟啦，会唔会进一步令到嗰啲嘅交通系未必承受到成个嘅人口嗰个负载量咧？又 啱嘅，因為會出現咧，真係我啲我喺議會都提咗好多次咧，出現一個咧樽頸問題嘅，因為由於咧東涌頭先朱小姐所講咧，我哋嗱，譬如話我哋東涌西。而家已經動工緊嘅，就喺滿東村隔離咧，就有所謂叫做42區同埋46區，總共咧起五座公屋，同埋我哋日東村咧，同埋馬灣涌村咧，中間咧有一個單棟嘅公屋，就叫做23區，總共咧會有8100個單位，到時咧會有大約咧。增加會有25000人咧，就入嚟居住。現時我哋東涌西話，我哋日東村啦、滿東村同埋裕泰苑，加埋東村各嘅鄉村咧，已經有成65000幾人嘅啦。 OK， 即係話到時3-4年之後咧，我哋多咗25000，即接近成100000人咧，喺個東涌西咧就急增。而問題就係出現個樽頸交通，就係、是地鐵咧就話2029年咧就竣工啦，但我哋睇到佢2030年咧能夠通車就非常之順利啦。而我頭先所講嗰幾座嗱總共六座公屋咧，就根據文件咧就會喺2026年至到2027年咧就分階段入伙嘅。而呢個時間我哋冇一個集體運輸系統，就變咗依賴咧就係所謂叫做一個疏導性嘅巴士嘅服務。 Okay. 而巴士服務衍生兩個問題，就係、是、巴士咧接駁咧而家現時咧已經咧超出佢嘅壓力嘅啦，已經我哋收到好多居民投訴，成日都係唔夠班次啦，班班都滿啦。第一，第二就係我東涌西向市中心同埋出市區一條裕東路，裕東路咧長期咧一條線咧就變咗一個臨時泊車位，得一條線。近日你睇到新聞咧，經常發生交通意外㗎啦。 Okay. 即係話已經浮現咧，裕東路咧個壓力咧係應付唔到嘅，有關部門咧一定迫切咧解決呢個問題咯。 OK， 好啊，唔該曬郭平，同你傾到呢度。郭平咧就係離島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委員啦，講到有關於。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昨日就話批准進行呢個嘅東涌線延線嘅項目，涉及到東涌東段同埋東涌西段啦，咁啊分別有兩個站啦，東涌東同埋東涌西兩個站嘅咁。其中東涌東咧，根據規劃咧就係一個地面嘅車站嚟嘅，東涌西就係一個地底嘅車站，亦都係東涌線嘅新嘅終點站嚟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 一分鐘閱讀主持陳凡，製作周偉業。 不知道大家对以下这则新闻有没有印象？中国广西某个商人用200万请了个杀手去到暗杀竞争对手，但是杀手竟然将任务外判，而二号杀手照板煮碗，将暗杀行动判上判。直到这个任务四度易手之后，第五号杀手因为嫌酬金太少，所以主动联络暗杀对象，先至令到事情败露。这么荒诞的事情，估不到日本短篇小说家星新一早就写了在他的故事《包围》入面，成为了纸上预言。除了这种应验现实的离奇故事，星新一的极短篇小说之所以襟睇，还因为具有跨时代的预言性质。 在仙子这一则故事入面，女主角觉得好友不论在外貌、头脑定是才华都比自己优胜，表面上虽然两个人情同姊妹，但暗地里却极为妒忌对方。这个时候，一个仙子现身，答应实现他任何愿望，但代价是许愿者的竞争对手将会得到两倍相同的东西。女主角为了胜过好友，甚至想过让自己受伤或者变丑来陷害对方，只是自己又不敢来承受苦痛。最后她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一个办法，她要求仙子去实现好友的愿望，咁当对方许任何心愿，佢都会得到双倍嘅嘢。然而佢苦苦等待，却始终等唔到任何改变。于是佢先明白，自己一直将好友视作竞争对手，但原来对方却冇同样嘅谂法。 最可堪玩味嘅系，到底好朋友系根本冇将女主角放在眼内，亦话其实佢系真心诚意咁视女主角为挚友，先至冇将佢当成系竞争对手。至于其他同样令人深思嘅故事，留待大家喺星新一嘅短篇小说集《戏子小姐》中一一细味。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戏子小姐》， 作者星新一，由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